书房。如今你床下有十三个荷把子你没胖，你黄也不准为娘我的本章。娇儿啊娇儿啊，你的富贵国身在外，何叹不能够救儿郎。 演员李金明为大家带来《金沙江》选段，有请。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曲江池。

小弟指着火朝天向前进，革命理想笑着上头，新人新事扶起手，英雄模范盖世风流，我要修社会主义的花开，共产主义的火，我要把自己的生命绣在里头。你说什么大街小巷走，你说什么卖白菜卖葱豆，说什么我的白手不开手，我这双手啊，好人喜欢坏人愁，这是一双劳动手，还让路伸低头，为祖国平民去阿妈 听众朋友，由本台和中国评剧院等联合举办的评剧票友大赛第二场复赛的部分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你问我是谁？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 北京人民广播